七律，长征。1935年10月，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唯一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